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成千上万的难民， 说说释永信方丈。4月15号是胡耀邦先生病逝26周年。 郭伯雄会被查，只是公布的时间点的问题。 美国成为全球第21个在全境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发生在湖北监利的沉船事故， 出手了，所以股市跌了吗？ 满屏尽是李光耀，今天一定得聊聊柴静和他带来的雾霾调查的纪录片。他会觉得乔石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这么一位领导人。 发生战乱的这些叙利亚， 天津的塘沽大爆炸，传播正能量的乡村女教师了。今天呢，我们要说说女权。 毕老爷可以说虽然火了这个选段，但是摊上事儿了。 发生在山东平邑的强拆事件，周永康严重违纪案呢，在昨天是一审宣判。 今天咱们得讲讲马桶盖。 香港终于是推出了这个政改的方案。今天咱们三个要来说说这个尼泊尔地震，蔡英文终于宣布要参选了。 网络文明志愿者不一定是宣传员，但宣传员一定是志愿者。 今天咱们终于该说说欧博了，中东呼吸综合症。今天终于该聊聊昂山素季了，优衣库的不雅视频事件。 张老师说可能有人在下棋，但起码这次总理的记者会，大家知道总理会下棋。 2015年的第一起空难发生在台湾，那又是复兴航空。3月18号呢，就是太阳花学运一周年的纪念日。对待律师是反映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 所以就说王林可能是个烟雾弹，有人就说这是一个舆论宣传上的阴谋论，先把王林抛出来，然后再把这个令计划的事儿抛出来。 3月两会如期而至，这应该就是全国一年一度的最大型的这个政治盛会了。中纪委的网站呢是非常罕见的公布了天网行动的重拳出击，最后呢是被逼无奈之下，甚至要打开自己的箱子证明自己不是水货客。威武雄壮震撼的阅兵仪式昨天结束了。 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 对， 还 有 一个 是最后一个，我就忘了。 他们心目中所谓的黑专车，用这个点去攻击他们的所谓的敌人吧。 嗯， 我觉得挺下三滥的一种手段吧。 嗯，以我真的，我觉得我观察台湾真是这么多年，我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是在自毁前程。 鸡汤它代表了一种哲学，是很危险的。 嗯， 就是它会给你一种错觉，让你以为人生的一些苦难可以靠轻飘飘的几句话就可以去克服和解决。 对。嗯，提醒大家最好呢是在家长的陪同之下收听，如果还不满18岁。 你看你们这个就有歧视了。 啊， 我们又不会涉及到那么深入的问题。 当然会深入 的东西， 当然要深入。90年我才4岁，我就根本 我才3岁。你好吧，90年的时候我就快上大学了。 跳起来。 你会唱吗？ 不会，樊素会唱呀。你现在白头发这么多，就是因为不跳广场舞。 这哪儿跟哪儿啊？ 给他唱一个。 很不才，我当时还得第二，他得第三呢。你看得第三的都发片了。 你这话。 好，刚才其实我们简单的回顾了哈，这一年， 对， 应该是一年吧，三 D 化新闻我们做的主要的一些话题。嗯，那预告了2天了，非常的难得啊，最后一天直播，然后把大家都召集回来。那除了我们场内的我春雨，还有 凡凡、佩芬，还有圆圆， 打个招呼吧。大家， 大家好，我是圆圆。 大家好，我是佩芬。 我是凡凡。 嗯，微博上其实大家很多网友都说很想念谁谁谁的声音，能不能让他最后再回来？包括我们已经，离开我们还挺长一段时间的朱明奇呀， 是假说优优户， 反正等会儿我们都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最后一次，我们希望所有的声音都在这集合。三 D 化新闻陪伴大家有3年8个月啊。 嗯， 我自己是这个2012年9月份。 我是2014年8月份， 嗯， 但是开始的时候还在做早新闻。 其实最早最早是圆圆和佩芬，然后凡凡来的时间就稍微更晚一些哈。 嗯， 我们刚才是简单回顾了今年做的一些主要的话题。那其实除了我们棚内的几个交叉的各种排列组合的上节目之外，其实最该感谢的我想还是场外的一些嘉宾，对吧？ 对，嘉宾的声音才是我们最精华的地方。 没错。那嘉宾呢，除了这些每个领域非常有分量的这些专家学者之外，我们还联系了很多各个不同的事件的新闻当事人， 嗯， 和各个领域的一些网友、一些达人。我觉得没有他们的这个无偿无私的提供帮助和信任我们，向我们表达他们内心的想法，也没有三 D 画新闻现在有这么多的听众啊。虽然也不是那么的多，但是我觉得尤其这几天吧，看到大家都看到知道我们消息之后，都表达了很多对我们的祝福和感谢，我觉得内心非常的感动。 对，其实以后求爷爷告奶奶找嘉宾的日子可能再也没有了但是忽然不做这事了还有些怀念。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吧，这3年8个月以来我们请到过哪些，有哪些我们觉得是振聋发聩的声音，是必须再一次重温和被我们记在心里的。 我是五毛的衣食父母，必须有工资才能养活了五毛。 地方是有大量问题存在，而且这些问题越来越多，通过暴力的刚性维稳掩盖地方的问题。 红二代人家是王爷，常委就是一个包衣，就别想有贝勒爷的待遇了。 政府包括司法机关确实做得不像话，严重背离了法律法规的规定， 地方各级一把手都成为土皇帝了，政令出不了中南海。 经济的最高决策层知识结构观念体系陈旧， 现有的土地制度不支持土地交易， 一线治国要把宪法的条款落地， 国有企业永远不可能跟民营企业公平竞争， 公平团系想撇清跟应急化的这样一个关系， 大学特别喜欢招高官做自己的学生，给高官送学位，这是一个潜规则。 如果没有抗争，这个权益但永远不被尊重。 中国的政府更不习惯在法治的思维上把这个问题解决， 管理市场核心是一个立法权的问题，整个法律体系空白，全靠人治，最后陷入一度混乱。 所谓的改革方案根本就不是改革，它一无是处。 好，这个呢是内地啊，内地的 话题 的集锦，听上去觉得哇，这个电台 好耸动是吧？ 没有了。其实刚春雨剪的这条主要是以政治和社会话题 为主， 对吧？其实咱们的这个三 D 化新闻的选题库，咱们的选题范围非常的广。我记得当时佩芬咱们定位的时候是两岸三地是吧？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有些国际话题我们也不可能回避，所以呢，我们会因此把之前我们喊的这个打破刻板印象、透视两岸三地的这句 slogan 都给换了，我们就变成亦庄亦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对， 前面是什么来着？ 我也给忘了，你说的到最后了还没记住这话。 多元视角，拆解什么热 最热新闻话题。 太长了，我们自己都记不住。我们再来听港台的嘉宾哈，又有哪些精彩的话语，我们要来重温。 我们并不是反对整个中国，并不是反对跟中国互动，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跟中国的一般民间社会互动，并不是跟中国共产党透过现在的这种两岸政商集团联盟的模式在做互动。 马云在台湾被某些人所歌颂，真正对比的是台湾政府该做而没有做，没有方向，没有能力，无能。 在台湾这个社会里头，政府的不作为他已经超越了蓝绿的问题，完全看不到政府有所作为的愤怒的年轻人一代，他们充满了恨。 国民党也好，蓝营也好，没有谁有资格在一讲说我必须团结在一个的。台湾的代议民主政治其实是已经几乎完全失灵了。 我不会称任何人的主张叫情绪，但是我会说任何人的主张不过是这个社会的一个主张。 台湾这整个年轻时代再一次的去确立台湾主权独立的这个主体性。 如果说你国民党再继续玩中国牌，台湾老百姓不同意了， 台湾正式进入一个价值错乱的时代。 台湾的民主有民主无法治，马英九政府应该维护法治，你不应该再退让了。 好，台湾集，接下来是香港特辑。 你拿一种老旧的体制，而且基本上这个体制本身是很难做出一个变动，然后来应付现在的问题，那肯定是千疮百孔。 行动到现在为止呢，是发展成为一场是不统一、去中心化，而且是变质的运动。 这个是一个资本万能的一种视角，在香港行不通，在大陆同样也是行不通。 它不能以年龄或者说社会阶层来做一个划分，说就对这个方案或者对民主的追求大家会有不同，这里面就看年龄、看性别、看阶层的。 香港经济好，不是香港本地的人比以往更能创造价值，大规模资本的净流入的时候，香港经济就一定会好。如果预算案回避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预算案不及格。 为了等一个人呢，40多个人都不投票， 这令人怀疑，这不是个正常的人事决定，这是有一些政治目的的决定。 意见可以很突出、很尖锐，甚至于相反，只要你经过中国特色的包装，同样是可以提的。群众运动也越拖得长，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什么人搞破坏，这个搞破坏呢可以是官也可以是民，跟香港人说清楚，如果香港人不能接受呢，就创造事实让香港人接受。 好，刚才呢其实是我们精选出来的一些嘉宾的言论哈。 对， 但是我们如果做更加全面的整理的话，会发现三地的嘉宾库确实非常的强大。 对， 所以呢我们觉得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很有必要在这里哈，一一感谢所有对我们的节目给予过支持和帮助的嘉宾们。那以下的排名不分先后啊，因为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呢我们也不会一一的去详细的介绍每一位嘉宾的 title， 那我们就是在这里报出每一位嘉宾的名字。 嗯， 我先来吧。张立凡、是非客、赵楚、陈文茜、马军、阮方民、南方硕、魏武辉、卢奇源、宋立功、胡志宏、贺卫芳、童宗锦、叶檀、蓝轩、吕秋露薇、张正法、周玄毅、宋世南、许达内、聂辉华、朱清时、李银河、宋兆文、温克坚、严振声、董志森、陈友希、张翘宇、王甘义、宋志彪、李奇展、司马南、张千帆、钮泽勋、胡星斗、陈一新、 徐子东、尤芷薇、黄芷渊、雷雨、武志红、唐映红、安安老师、黎建南、陶杰、刘少瑞、刘瑞少、叶刘淑仪、刘慧卿、梁国雄、徐佳杰、梁家杰、莫乃光、梁美芬、梁启智、陈婉莹、杨志良、邓厚江、张友华、郑佩芬、黄熙、刘松、宋鑫、宋运生、李梅锦、朱学勤、邵宗海、吴中泰、贺锦芳、杨怡、赵子忠、秦前红、林峰、冯应生、邓宇腾、 陈瑞华、林向凯、杨太顺、彭淑颖、廖达奇、陈小冲、周露露、顾敏康、陈小磊、陈桂清、尹红、徐晨、谢少东、周柯、甘一化、韩恩泽、崔卫平、沈旭辉、范博宏、王丽、赵秉志、王江宇、陈建煌、沈婷、王永军、林火旺、何洛生、陈红果、温伟群、杨丹志、李晶、马月、邱林川、米粒、黄峰、曾红阳、胡宜安、 唐传峰、张昌荣、张长青、周世简、向松作、谭雅玲、吴嘉诚、沈中华、顾大松、夏正林、龙兴春、徐建文、谢昭武、周芳怡、方强、何美香、叶琴、王旭、展江、赖月谦、刘瑞爽、蔡伟、郑亮、盛红、罗灿英、陈抗、谢永江、张明、武慧平、苏齿基、 苏耀基、 苏耀基、肖军、王乔、朱成山、齐世龙、李奇月、雷怡、贺志勇、杨宪宏、 叶泰兴、梁文道、毛于士、李庄、游子祥、王永平、吴玉生、陈永江、林玉芳、罗淑蕾、刘文雄、吴玉生、郑运鹏、玉慕明、黄伟哲、王敏刚、扎西我、王宏威、刘梦雄、邓厚江、辜晓进、李天铎、李永忠、陈仁仪、王瑞、王石明、连俊、程建仁、宗宁、潘铁山、兰溪、宋文善、张廷珍、马在勤、司伟江、季万生、林飞帆、渊流青年、 蒙叶、一剑换春秋、宋宁宇、秦轩、许继、贾选宁、陈明、潘伟华、高秦荣、常小航、刘月、仁义、周奎、贺然、李瑶瑶、王宇、张明明、何维、陈谭康康、阿信学长、杨燕、孙春龙、曹宏威、刘宁、肖英杰、严鹏、张梦一、孙世宏、尹月、刘建宏、李雪、李英强、贺然、许金荣、李贵友、李贵发、董耀忠、黄勇、 冉雄飞、王巧爱、潘泽福、刘国深、朱家安、许振义、刘学文、宋万金、 宋方金、汪海林、黄青龙、韩东岩、郭松民、徐庆泉、吉米、王可、麦俊、张少杰、王鹏、郭宝春、王胜生、朱永平、于一之、李海霞、谢燕义、陈淑庆、王秋实、尤云婷、黄国同、徐丽萍、朴志强、李思盘、孝属、徐芬、李莹、张鲁平、彭矮慈、陈大伟、孙俪、 李灿龙、骆一航、周以平、黄元山、廖伟棠、雷璇、黄章进、张少杰、郭宪忠、徐昌鹏、郭宝春、蒋晓峰、张弛、秦轩、常洛文、邓玲丽、胡宝秀、邹娟、洪哲正、陈朝牙、周玉蔻、陈凤新、高蒙喜、司马平邦、王明义、陈露、王文聪、施北辰、严小妍、冯炳奇、胡世之、张荣敏、张倩叶、苑听雷、周超、陈汉威、 陈大伟、唐三藏、田吉顺、刘军、谢天红、沈清华、张泽阳、黄昭、宋麦克、鬼脚七、王瑞、陈克敏、释行峰、阮子兴、董淼然、常远、张亚红、黄明、温鹏、陈天柱、王强、张延斌、张守成、傅高义、张秀兰。好，以上就是我们曾经联系过的、请教过的、甚至是骚扰过的嘉宾。 对， 可能没有进录啊，这个恐怕会有遗漏，因为三年多，尤其是在我们节目刚刚草创的时候，整个的这个索引还没有做得非常完善的时候，所以可能会有遗漏，但是大家的这个帮助我们全部都记在心里。 对， 上次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听到这个名单，是人大代表选代表都会把所有代表念一遍。 其实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因为有些是新闻的当事人，可能接受我们的采访，他们也要冒一定的风险，事后也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是他们还是选择信任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把他们的声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发出来，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而且我不知道这个应不应该说哈，就是但是昨天其实已经透露过了，像史维克老师、张立凡先生，我们之前联系过他们无数次，请教过他们无数次，但是不要以为他跟我们有什么特殊的交情，或者给了我们给了他们一笔非常大的这种什么嘉宾费，其实他们是分文不取。 对，没有，其实完全是义 务劳动， 对， 无偿跟我们提供这些分析。那可能我判断，我猜想哈，大家愿意跟我们说这么多，一个是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节目的信任，二一个可能很多都是知识分子，各个领域的各个课题的专家学者，恐怕身上也会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承担和他们认为的社会责任。 对， 就像张老师他的这个初衷一样，可能也有部分就是出于天然的希望我的知识，我的这个专长是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大家是出于一种可能纯粹的这样一种分享欲望，所以不管是大家因为什么最后的声音在这里呈现，还是在这里再次说一声非常谢谢你们，大家所有的真知灼见全部被听众听到，大家永远会记得。那 还要感谢一个人群，就是每次我们求爷爷告奶奶找嘉宾的时候替我们提供帮助的这些人。 没错，就是这些中间人们哈。好了，那我觉得下面我们想我们自己人再聊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就跟朱明奇、跟 张 晨、凯西连线。两位呢，一位在香港，一位在美国。我看微博上很多朋友也非常想念他们，也很关心他们的动向。那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出现的声音，不光光是现在我们坐在棚里的几位，还有很多我们其他的可爱的同事。那像最开始的时候有小军是吧，跟明奇搭档的，甚至小鹿，然后还有明红啊、燕婷啊，还有盛伟啊、小磊啊，甚至还有后来的 Kellen、Rebecca、张帆、飞哥、子宇、Hassan、丁丁、Jessica， 你们参与的每一期我们都记得，其实 对 吧，都非常非常谢谢大家。好，我们先休息一小会儿吧，等会儿呢就来跟我们的老朋友凯西和明奇聊一聊。好，电话还在接通中啊，你们先说说吧。一开始我跟春雨一直在 黄硕。 对，佩芬先说说 吧。佩芬其实是我们的主编，我们的老大，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创始人。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件事发生之后就是这样，大家都很不舍。然后我也回想我第一次上三 D 到底谈的是什么议题，我记得谈的是双非孕妇，就我们一群人坐在这，那时候凡素还没来， 我是七月份才来的， 我们那时候一群，而且是录音间里面最多人的，包括什么燕婷啊、明红啊，所有的编辑都坐在这里聊一个双非的议题。 嗯， 然后我再回想我最后一次在除了今天之外的最后一次谈的是什么，是波多野老师。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变化， 其实佩芬是个政治观察者评论人。 其实凡素，这是我有对你们有意见很久，真的、到现在最后一天我才敢发泄出来。因为平常只要有政治什么台湾政治的或是什么有一些硬邦邦的议题，你们就哎那佩芬要不要上啊，就来谈一谈。其实我心里是不满的， 其实是想谈， 真的 波野集 我其实是一个蛮活泼的人的。 什 么 打野战之类的， 对对，其实真的我们到后期才发现我原来我也可以谈打野战，也可以谈就是 A 片工业的这些，对，专深入的研究。所以你们到这么尾巴才发现我的专长，其实我真的有一点对你们是不满的。 那怎么办呢？只好以后再开一个自媒体了，是吧？ 对，专门谈这些，研究什么相关的产业和文化呀等等。 或者是约我吃饭，我们私下聊了。 我可不好意思跟你聊这个。 那我看有的听众就是听你谈了两集就说他一定是一个很爱喝酒的表姐的感觉。 猜对了，猜对了。 他真的很厉害，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我的微博上发了一张你和凯西去台湾采访那个九合一的时候，居然有人就看得出来右边那个一定是佩芬，左边那个一定是凯西。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听他们说话听习惯了，我就对他们的印象就是那个长的那个样子。他说我就会有一个想象，我一定是。我说你还真没猜错，真的完全猜对。 我讲话比较中气，是不是看起来胖一点？ 言为心声。 圆圆你说吧。 啊，我其实觉得非常可惜。刚才我听就大家讲的这些精华，我觉得作为一个电台节目，就是它其实在头三年到五年是一个非常艰苦的积累和这个成长的阶段，可能收获真正的丰收期是在五年以后，但可惜就是我们没有能够熬到五年以后这个丰收。但即便如此，短短的三年八个月，我觉得他已经成长成一个像模像样的东西了。就他本来是以后可以成很大气的一个很好的节目。 那我们要再次澄清我们的原因吗？我看还有 人会 在 说我们是不是因为说错话了？ 不是， 真的是因为广告和经营的问题，是市场的问题。等会儿你们再一块儿跟几位老朋友聊吧啊，我就先把他们接进来，明奇，凯西，两个都在线哈。 是我在线， 好， 各位 好。 好亲切，好久没听到你们说话。明奇，先说说你吧，很多人都问你现在哪儿，过得怎么样。 对，刚才我接进来的时候，我听到有时在聊 A 片，我想怎么快就知道到我了。 你是 A 片女跟男主角是吧？讲的。 啊哎呀，这个。今天接听电话之前感慨万千，我说我是应该哭呢还是应该笑呢还是哎，不过这个也难得大家都在一块儿，觉得挺好的，大家在一块儿还有时间多聊聊挺好。 就这没了。 你不是，你刚问我什么呀？ 问你过得好不好，你现在在哪儿？ 那我当然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你看都已经到这一天了，半句实话都没有的。我跟大家交代吧，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华盛顿，在那个霍普金斯大学念书啊，第二年是吧？ 对，你说的完全没错。我这两天就准备接见习总。 准备什么时候选州长啊？ 关键这个美国第五十一个州还没出现呢，我要等他什么时候找到那州，我就什么时候当州长。 你知道有人念念不忘说要记得州长夫人的身份啊，别给第二个人了啊。 啊，是， 不是我，别看我。你没别的啦，没别的说的啦。 不是啊，我今天还想了好久，我觉得这事儿吧是这样，就是说啊。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所以说呢，大家还是往好处想。你想，各位以后各自有更好的机会，前程发达了，是不是？这还是挺好的机会。要不然呢，你这个老是把你绑在这个 绑在这儿的话，当然你先为了做挺好，但是说不定有更好的机会呢。你也不知道明天也许就这个有人这个给你开1000万呢，说不定。 嗯， 等着你拍。 我们也觉得有这么一天。 对对对， 嗯，好，开心。 那必须的。 开心，你听见吗？ 啊、哦，我能听见。然后感觉一下子听到朱明奇的声音、樊素的声音、圆圆的声音、裴芬的声音、春雨的声音，还有刚才打电话给我的 Rebecca 的声音，对，很多声音就觉得一下子好像又闪回曾经大家一起工作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清晰、 哎、 还历历在目的。 这个 CEO 女总裁啊， 你看朱明奇还是那种性 格，就不要调侃我了。这个现在创业不是什么好词，我就是一个体户。 我跟你说，现在给你开1000万的就是凯西。我是这话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希望能有这么一天吧。 嗯。嗯，有听众说你们对这个节目什么感情啊之类的，就是寄语啊什么的。其实人家想听煽情的话了，你们就满足一下嘛。 啊，那凯西先说。 沉默。凯西。 凯西。 不可以 dead air， 你还说 了就是广播答应。 那你来吧。 哎，我说吧，这个，说实话，不管我这个现在走到哪儿，然后在做什么，这个曾经作为咱们三 D 化新闻，怎么说也是最早的这个主持人之一，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我也觉得非常自豪。现在在这儿吧，这个环境不一样，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有的时候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在这儿要是吹牛吧，这个说实话，你要是吹得像点儿，基本上也没什么人知道。但是呢，我以前这个在三 D 的话，以前要一吹牛一下说呢，基本上立马就被人指出，所以说还经常是对这个节目心怀敬畏的啊。你必须得这么说。 嗯嗯，下一步什么打算？ 啊，下一步，哎，下一步我就这个希望能够说给大家提供工作机会啊。当然，这个时间就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就我希望是这样。 嗯，好，谢谢明奇，保重，大家各自保重。 嗯、哎，保重， 希望有重逢的一天、 哎， 希望尽快重逢的一天啊。 这一定会。 嗯、好，明奇，拜拜。 拜拜。 哎，凯西还在线吗？凯西电话可能有些问题，我们等一会儿看看还有没有时间哈、啊，再跟凯西连线。凡凡说说吧。 好，我说，反正我应该算这里边比较新的了，就还不到一年吧。 嗯， 反正第一次记得肯定特别清楚的啊，第一次就是过来讲俄罗斯那个。 对， 哎呀，凡凡是学俄语的。 对对对，第一次讲俄罗斯那个，然后当时还因为学那个小女孩说话，遭到我们一众学俄语同学嘲笑，然后，哎呀，刚才耳机掉了。嗯，后来几期其实也都历历在目了，就是感觉有点像，刚刚进到这个状态，然后跟大家都相处的比较好，然后就、 嗯、相处的很好吧？ 对对对，应该算非常好了，已经很顺。然后突然就这么一个消息， 哎，地址进 过来之后，因为我说了不想做第一个在这里面流泪的人，觉得很尴尬。 这是凡凡带来给你的地址，他先用上了。 尴尬， 我来之前我还跟那个春雨说，我说这个是否凡素的，然后他也拿了一包，然后就觉得嗯，反正整个过程其实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啊，因为这个是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嗯，每一期都谈的自己其实也很有收获了。之前我看那个群里有那个听众在说，是不是有很多这个团队那种的，就在一起帮我们做这个东西，但实际上也没有这些人。这些人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可能也就是我们邀请的一些嘉宾之类的。 嗯， 但实际上，正常的东西也都是反正我春雨在平常在做这些东西，所以很辛苦。然后可能也有做的不足或者怎样的地方。就是也请大家多包涵吧，可能也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当然希望以后会有这样的机会啦，就是可以再跟大家有一次相遇，说更好的节目吧。 嗯， 哎， 哎， 我被你说哭了，我本来不想这么早哭的， 特别对不起大家。 其实确实，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在问说，你们背后是不是有一个很庞大的团队？但其实很多时候，我和樊素都会加班到很晚，然后尤其是第二天，我们想把这个节目很好的呈现给大家，尽量的去听更多的客观的、理性的声音，甚至是想请当事人去说点什么。所以通常这个时候我们会留到很晚去，就为了一个珍贵的电话采访。但是往往可能采出来的效果也不一定是大家满意的那种效果，包括可能我们在节目里说的话，有些时候的确是还显得有点幼稚，尤其是我了，樊素还是比较沉稳的。我妈老夸她说，你看人家樊素从来不多说话，人家这个论断下的都很科学合理，就你爱老乱下结论。然后我就说，好嘛，毕竟我还年轻嘛，是吧。 你这是高级黑吧你？ 没有没有， 我确实比较大了，这个要承认，但也没大你多少。 对， 没有了。这个我觉得都是要一个过程的，因为怎么说，我都是算主持的期数最多的，是吧？时间我可能不是最长的，因为其实配分员比我还来得更早。但是我自己12年七月份进台，7月9号我记得，然后9月3号应该是正式坐上，坐在朱明奇的左边，是吧？然后当时朱明奇还在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上的那个任务和那个担子，我感觉就是跟现在其实不太一样，尤其是中间换班，然后有一段交接的时候，那段时间确实觉得压力很大，很辛苦。然后跟春雨的磨合也经过一段时间，但我觉得现在其实我们配合挺好的，对吧？ 对， 你看昨天群里听众把你夸的 啊，有吗？ 有啊，就夸的说春雨进步非常的神速啊，什么什么的，谢谢大家。其实大家我们所有人的进步，我觉得我们自己都能感到，我自己是能觉得的。就刚进来的时候，我根本说不上几句话的，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接，根本怎么问，怎么配合，怎么找资料，怎么采访，怎么联系嘉宾，什么都不懂。所以非常佩服，说哎呀天哪，他们一坐下来对着话筒就可以连续3-5分钟说个不停。我说我真没这个本事，我都很胆怯。我觉得我这个节目是不是真的适合我？其实我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怀疑，但是我很庆幸，我觉得我走下来了。 其实我现在还在怀疑，因为很多时候跟樊素在一起做节目吧，樊素很多时候他会把话说在我的前面，到后面我就没话说了。然后后来想，哎，我该说什么呢？我得赶紧再想想，赶紧再想想。然后或者就是这个顾左右而言他，就接着他，哎，樊素说的有道理。其实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经常会说，然后，其实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所以很多时候在节目里，你也得哎临时去应变一些突发的东西。我在这方面其实做的没有樊素好。 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最重要的不是要传达我们有多正确，我们的观点有多完美，恰恰是不完美，或者甚至说有时候会出点这样那样的小纰漏，反而会给大家看到，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么多元的，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意见的。 对， 我们请这么多嘉宾本身相互之间也不一定是彼此同意的。那么给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抱住某一种僵化的思想，说这个东西只有这个东西才是正确的，别人都是错误的，恰恰不是这样。 所以我就看到这些天大家的这种评论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们改变了我们很多看待问题的方法和态度，甚至听你们的节目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们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听到这个，其实我觉得成就感是最大的，是吧？ 值了，已经 值 了。 就是3年多下来，能有这批这么忠实和喜欢我们听众，觉得非常值得。尤其是真的是我们能给他们带来他们需要的东西，这个才是最最宝贵和我们本来就应该做的。这确实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那说实话，我觉得我们还必须感谢这个平台，就是其实我们几个都不是正儿八经学新闻的，说实话以前也没做过新闻，但是凤凰它恰恰有这样包容的气度，它愿意接纳一张白纸，我愿意在上面去训练。你看佩芬，我觉得是不是说我这说这话你挺欣慰的，因为我们都是佩芬招进来的。其实他愿意吸纳一张白纸，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你是学什么的，你有多少年的经验，然后而且非常的自由。基本上我们选题找什么人，其实主要是我和春雨两个人，就是甚至不管我们的，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得的一种自由。 对， 但是也要感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本身这是一个很言论自由和信息开放多元声音的这么一块宝地，所以我们也 不应该辜负这块宝地赋予我们的种种的相对内地来说的种种的优势，甚至是特权。那好在我们这种地缘的优势也发挥了它的作用。那很多听众就说听你们的节目，我在国内是听不到这种口吻和这种调性的节目，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难得。 对， 谢谢这个平台，谢谢香港。 我记得佩芬最常说的话就是：“你们大胆去说，大不了我替你们顶着，然后我辞职不干了。 我很优秀，我怕找不到。开玩笑，可是说真的，我常常在那边讲，我在台湾做了这么多的争论节目，做了这么多电视台，我还没有一个就是离开一间公司或离开一个节目会让我觉得这么不舍。对，这么舍不得。”会觉得以这个地方为荣，从来没有，真的对不起，今天不够专业。而且来到这里，说真的，我以前在台湾做这么多政论节目，从来没有一个平台，我觉得是可以把各种的声音都在一个平台上去公正的去呈现的。你知道，在台湾做蓝的电视台，蓝的嘉宾，虽然大家都说我们很公正，绿的电视台，绿的嘉宾。可是在这里，原本我以为空间是更小的。你想，一个凤凰，一个我们以大陆为市场。可是你像每次谈台湾议题的时候，我会说：“哎，咱们今天就找台独大师来谈吧，有什么关系呢？”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平台最重要的，真的就像圆圆说的，我们不是要说我们去传递什么，要去洗脑你们，而是希望可以把尽量不同的声音去传递给大家去听听。对，所以。我也觉得因为这样，那我又要再澄清一下了。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好像网友会觉得听我讲话觉得哎，我是台独分子，我根本就是绿，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绿的。2008年我可是投马英九的，好不好？而且我的政治思想是中间偏蓝的，从来都不是绿的。所以如果我能够讲到让有人觉得我是绿的，我是台独分子，那我觉得我对了。因为我在台湾做节目被人家说我是蓝的，我来这里反倒被人家说我是绿的，那我觉得那我就是达到一个就是老师教我的该做一个媒体人该有的一个资质。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哈，咱们自己聊。因为昨天前天一直在微博和节目里面跟大家说，想到现在12:30之后想开放电话听大家说，在内地拨4001200900，香港拨1872346。我手机这边因为是登录的我们三电话新闻的微博账号一直在震，然后微信应该有很多很多的信息，然后电话这边一直在闪，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电话打进来。那我们再小休息会儿，等会儿呢就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可能电话我们的导播还在看先接哪一路哈。那趁这个间隙，我们可以先看看微博上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 我先念吧，有一条可能一定是要念的。这是一个神秘的听众，他说给凡素，他是这么说的： 哎呦， 我不是你们节目的忠实听众，但我和三弟的缘分应该比很多忠实听众更深。我常常给你的节目挑刺儿，有时候给你泼冷水，当然也有鼓励你的时候，不过可能你不会记得，因为的确少得可怜。三弟停播，说实话我挺开心的，因为我见证了你的辛苦，为了节目废寝忘食，深更半夜还在公司采访嘉宾，有时也会为了你们的选题尺度对你有些小小的担心，为此我们实在是没少吵架。现在你可以休息一下了，暂时放下这些沉重的话题吧，做些美好的事情。看看缤纷的世界，这应该是件好事，让你可以更自由地做些自己的喜欢的事情。我知道你不会停下。最后，祝三弟的各位都有更美好的未来。当然，这个神秘的嘉宾，我想晚醋听完应该知道是谁。是凡素的老公。 我也觉得应该是他老公。 我们昨天晚上还在吵架，你知道吗？还在因为工作的事儿会有一些分歧什么的。 他怎么不告诉我呀？烦死了。 他几天前就跟我说，让我一定要在今天把这条念出来，念给你听。 这不是虐狗吗？公开的啊。 嗯。 哎，我看到一条， 我们来接马俊的电话吧。嗯，我看六号线。马军， 哎，樊总， 哎，马军，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多次哈、啊、请教他关于台湾的这个话题。马军前几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一定要打进来。我说你放心、你就算不打进来我们也会打给你。说吧，听你说。 樊素、春雨还有三体化新闻的各位幕后英雄吧，你们好，就时间有限，我长话短说吧。跟三体化新闻也聊了一年多，从台湾聊春晚相声，聊足球改革，聊到天津大爆炸，真的也有很多话题很值得记忆。天津大爆炸我去了现场，跟樊素、春雨连线了，我们也交换了一些采访的资源，我们都感觉到了这场灾难的荒唐，也都尽我们可能去做了一些事情吧。我们共同的一个采访对象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分享了你们做的那期三体化新闻，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的媒体是政府的福气。我觉得就凭一个听众一个采访对象说的这样的一句评价，你们的工作已经对得起三体化新闻，对得起 U Radio， 对得起凤凰了。世道艰难，然后媒体遇到寒冬，这个是大家都在讨论的事情。寒冬来了，我觉得春天也就不远了吧。期待山花烂漫时，然后咱们再一起把酒言欢。然后我作为一个你们的同行，也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就是向在座的几位主播呀、编辑啊、领导啊，表示我能给你们最高的敬意吧。咱们后会有期。 谢谢马俊，谢谢马俊。 嗯，谢谢， 一定会再见的啊。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多聊，我们想多听其他几位听众的电话，好不 好？ 谢谢马军，再见。 好的，嗯。 好，下一位看看，那个导播，我们不要断哈，中间的时间希望可以非常紧凑一些，看下一位是谁。还有别的评论要念的吗？ 哦，我刚才有一个评论，说这个不是春雨不优秀，是樊素太优秀了。春雨，你还是优秀的。 好，这一位是史先生是吧？史先生你好。 喂。 嗯，能听见。嗯，是我。 啊，樊素你好。 你好你好。 春雨师哥你好。 你好。 来，有什么尽管说吧，长话短说，因为很多人在后面排着。 我一开始听这个节目是我以前听锵锵三人行嘛，然后就下了这个 APP。然后下了以后，《锵锵三人行》我就不怎么听了，然后就每天听你们的节目。我刚才算了一下，就在等的时候，我算了一下，应该是听了有半年150期吧。就是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一开始第一次听就是毕老爷那一期，然后是曲国嫖娼、 对， 然后就开始每天都听嘛。然后我就上个礼拜回学校。本来开学的时候，我在火车上听的那个天津的那一期，然后天津爆炸那一期，我当时听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时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节目会不会被封掉，当时还没有出你们节目要那个要停播的消息，我就想他会不会就是因为言论的问题被封掉，然后我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下以前的节目，我怕以后听不到，然后第二天就看到那个在新闻上看到就是你们这个因为经济原因要停掉节目，我真太遗憾了，如果真的是因为就是经济原因的话真的很遗憾。我在上大学嘛，我也是那个在传媒，我是那个春雨的师弟可以说是。我觉得半年嘛，就我就感觉我是上了一个新闻类的课程，我把它看作是别课了嘛，是半年，我感觉我收获挺大的，就这样吧，谢谢你们， 谢谢你石先生，谢谢，感谢你， 谢谢。 好，我们中间也不再多回应哈，我们就再继续听下一位听众。 这是北京的 Connie 是吧？ 哦，对，哎呀，樊素满， 嗯， 啊， 你 好，你 好， 就是我主要是来吐槽一下那个凤凰的，然后我听就是你们这个节目嘛，就是听到那个 Uradio 关闭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舍，然后也很不开心，但是最觉得就是特别不可思议。那我听这个就已经2年时间了嘛，我觉得就是我下载那个凤凰 FM 也是为了听这个3D 节目，然后我看就是那个 app 里的就是 3D 的搜索热度和锵锵三人行还有逻辑思维这些节目它是差不多一个热度的，那就说明这个是很受欢迎的节目然后呢现在本来中港台三个地方就是缺少一些交流，我觉得有这个节目呢正好它是一个管道，然后让我们两岸三地的朋友就是可以沟通，然后各抒己见，去消解一些误会。然后现在这个节目要停掉了，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然后我觉得凤凰就是非常的短视因为这个节目就是未来的那个市场吧都是在年轻人这边，凤凰它现在就很缺少给年轻人听的一些节目，然后如果 3D 被那个 Uradio 打包就这样停掉的话，那我觉得是凤凰的一个很重大的决策失误。所以我打电话呢进来主要是呼吁一下那个 Uradio 的听众还有 3D 的粉丝给那个凤凰的刘台长和那个相关部门写信反映一下。我就是有个建议，就是你们那个 Uradio 关掉了可以，但是你 3D 可以作为凤凰的一个那个视频节目，就是放在他的那电视台播也行，因为他现在电视台确实那些播的一些节目都是特别老的节目了，就一般年轻人都不会去看的。 嗯， 然后最后就是要谢谢你们，就是用心做出了这么优质的一个节目。 好，谢谢 各位，陪我度过2年的时光，虽然我很期待就是你们的节目可以复播。 谢谢， 不管最后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都可以。 好， 谢 谢 你们， 谢谢， 嗯， 和你再见啊， 嗯，拜拜。 当然，这个愿望不留我们说了算啊。 对， 好，我们看看王小姐是吧？ 王小姐， 嗯，樊素、青鱼， 丹 宁， 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丹宁。丹宁是天津的一位老听众，从我们有话直说开始就一直非常热心关注和参与我们节目，在三地话新闻的群里面一直是一位非常非常活跃的好朋友。丹宁，你说吧。 我先澄清一下，我没有孩子，我也没有结婚。我 为什么要说这个？ 就是之前省委跟我说，哈斯顿他们在猜我是不是我 王女士 结婚有孩子？对。然后没有，完全没有。然后我是90后，然后而且我还没有男票，所以不可能有孩子。所以这个我要感谢三弟，就是他让我们这一些年轻人能够知道，能够明白，活得更明白，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因为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不管是你满意这个制度，或者是满意这件事也好，或者是不满意也好，我们都应该有权利去听到各个方面的声音，应该是有一种自我清醒的心态，而不是自我安慰，我就逆来顺受接受这一切，就所谓的活得明白，我就接受这一切。那包括我也想说80、90后的一个生活状态心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以前包括我初中高中时候有一些同学学习特别好，当时我就觉得有一种膜拜他们的感觉，每一次考试都满分什么什么，最后考上清华北大或者考上一些北外外交学院这一些特别牛的学校，然后我就发现在这两年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就变成5毛了，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看不清楚这些事儿呢，就开始好好一个人怎么就关心那一些天天关心股票的事情，关心怎么样才能圈更多的钱， 别鄙视关心股票的人吗？ 不是然后就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们觉得现在就天天在一些微博或者是朋友圈里就晒那些东西啊，今天去哪玩啊，或者今天买了什么包啊，就那种美其名曰安静安逸舒适去享受人生，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是现在这个年纪应该做的事。人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应该你去我们能量上优势的，但是我资源上并没有优势，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是积蓄能量去看清楚每一个问题，调整好我们心态，慢慢的在接受国际视野上多个角度的一个问题，他们一个分析方法之后，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个立场，有自己的观点。 所以我非常感谢三弟帮助我成长。可以说，这其实我做听众也是一年的时间吧，也很可惜之前也没有听咱们节目，所以但是这一年我觉得我自己成长也很快，知道我需要干什么。 好，谢谢丹宁， 一起长大。 谢谢。那今天我们就先听你说这么多，好不好？咱还有更多 的 机会在群里交流。 好的，好的。 早点找到男朋友啊！ 好好，拜拜， 拜拜。 好，下面是 张先生。 哎，你好。 听你说。 对吗？ 你好，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樊叔，你好，春雨，你好。 你好。 我是你好。我是那个三 D 的，算是忠粉吧。那么。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比较关注那个卢启源先生嘛，那么然后的话就是开始关注三 D 了。昨天晚上我把所有的885期的三 D 画新闻的那个节目啊全部就下载了，很激动啊，就是说谢谢你们吧。因为我在那个江苏南京嘛，在内地的话就是说想听真实的声音，包括对一些公共事件的关注啊，包括一些方方面面吧，就是说感谢所有的三 D 画新闻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朱明奇啊，包括凡凡啊，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吧，包括特别是你们两位。那昨天我比较激动，不好意思，昨天的话我还加了那个凡叔的微信，那么他也通过了验证了啊，所以包括我有的时候会在那个樊素的那个微博上面，包括三 D 画新闻的微博上面留言。那么春雨因为是我关注，他好像平常不怎么发那个微博，我有点语无伦次，对不起，可能蛮紧张的，因为知道三 D 画新闻要停了嘛，那么所以也是确实非常不舍，因为说实话，因为我们在国内的话，在内地的话，就是说想听真实的话，想听真话，想听真实的声音，非常难。那包括好像微博上面有人说，就是说能不能众筹啊或干嘛，我也是支持的，就是说希望以后就是不做三 D 画新闻的，樊素也好，春雨也罢，那么可以在微博上面或者说微信上面公众号上面然后发布，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支持。虽然三 D 画新闻要停了，但是就像我说的那个追求真理，追求自由的话语权，包括想听真话的人，总归会继续支持你们的。有点语无伦次，不好意思。谢谢你们，总之一句话，谢谢你们。两位主持人，包括朱明奇以前的主持人，包括张立凡先生，对的，张立凡先生，包括石飞克先生，包括卢启源，还有北京的赵先生。我的所有的观点基本上和那个老的那个北京的赵先生， 我估计赵先生打进来了，现在要不然张先生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来听听赵先生 好不好？ 好的，好的， 好 的，谢谢， 再见， 好，祝好，拜拜。 是赵先生吗？ 对对对， 赵先生你好，是北京的赵先生吗？ 对对对， 听你说了，现在 你好。 哎， 现在是我说了，好，那我这边有点延迟，我以为是樊素吗？ 你好，是樊素，春雨。 对，是我。 谢谢您，谢谢春雨。我怎么说呢，我真的是，我其实是三 D 的一个老粉丝了，然后我从4年前就是基本上就开始，当时樊素和钟明奇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听三 D， 真的是非常感谢你们。然后啊，突然听见这个重播，就是停播这个消息，我真的是有一种怎么说呢，这种感觉就跟我当初失恋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真的是。然后怎么说呢，我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就是感谢吧，表达一种感谢。其实我是一个独立设计师，然后平常也不太出去工作，基本上这个三 D 画新闻对我来说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窗口，一个我接触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真的是因为经济原因停播，真的是其实对我来说有点难接受。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樊素，谢谢春雨， 谢谢你， 谢谢佩芬，谢谢凡凡，然后谢谢圆圆，也谢谢 谢谢张立凡老师，真的谢谢，希望你们以后有更好的发展，也希望你们如果说真的是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希望你们还在媒体圈，希望你们还能做得好，像三弟这样的更好的，更让我们能够用心去倾听的好的新闻节目。谢谢，就说到这。 谢谢你，赵先生。赵先生，再见，后会有期。 再见，后会有期。 时间差不多了吧，我们今天就接到这儿。可能很抱歉哈，因为今天打进来的听众我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所以如果没有机会在电话里面跟我们聊的话，那也欢迎大家在微博上写下你们的想法，写下你们的心声，这些我觉得会永远记录下来，这都是我们很难得的一段缘分， 对， 和情谊。 我看到很多这个热心的这个听众都在这个微博上回说，希望你们可以搞众筹，说毕竟白素这么漂亮，飞宇这么帅，搞视频是吧？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可是你们都不在了，你们都跟我们，除非我们两个团队都还在。 我记得有个茶道的话吧，还是禅宗的话，说叫一期一会，可能再次我们相聚的时候还是我们这些人。但是那个时间点已经过去了，不再会有这样的心境和心态，不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会在哪儿，但是希望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会更好。还有我们的听众们，也许以后你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但是我知道可能三弟他种下了一颗种子在大家的心里，也许有一天三弟不再发声了，但是希望需要的时候大家能站出来，把你们的声音传递给更多人。 我觉得真的是我一辈子也想不到我有一天会坐在香港，坐在这么一个浅绿色环抱的直播间里，背后是橙色的点缀啊，跟现在面前这几位，其实除了我们说话这几位，还有 Brian 在帮我们拍摄，因为最后一天我们终于享受到拍摄的这个待遇， 对， 还有舒卡帮我们拍照片， 还有导播间里的 导播间里面 Rebecca Amy在帮我们接电话， 还有那个子宇和飞哥帮我们做的一些 对 视频的， 这一切的帮助和支持我觉得无以为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天地辽阔，后会有期。 谢谢大家。 最后说一声，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我是佩芬， 我是凡凡， 再见 再见。